锵锵三人行，舒婉啊，你来这儿咱们就成局了，这就是两岸三地了，哎，是吧？ 对对对， 以大陆为中心， 是是是，没错没错， 台湾我们更尊重， 是， 香港也不错， 算了，我们这种 吓我一跳，我还想说这个桌边四个角，这是不是三缺一吗？ 打麻将吗？ 你的观众就参了这角，观众就坐在这一角。哎， 你看台湾的这个电视人，他特别有这个观众意识，甚至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做节目，不要求看这个镜头，不要求看观众，我发现所有台湾的女嘉宾呢。他那个镜头意识强啊，你看他看看你，他看看观众，看看你，看观众，哎，他总觉得得惦记一下他们。 对对对，还有一个人很重要的，就坐在那边总是会顾及嘛，就会觉得这个时候呢，在前面应该是有这种互动的这种感觉。 但是你看观众就会觉得很自然，他在注意我们。可是你看，假如我们去掉是在做节目，现在我们这个感觉，如果你这样说话呢，我们就觉得有点神经病，就是这个人，哎， 在干嘛呢？ 这所以这正是我说今天讨论的问题。电视这件事儿啊，实际上决定了咱们很多很多的事儿。咱们先娱乐一下，是吧？先娱乐一下。舒婉上次，舒婉第一次来， 是 哎，就是讲世界杯嘛。 对， 我跟你说，世界杯有后续的花絮。肯定女嘉宾也很感兴趣。你知道，我觉得最帅的那个西班牙的门神卡西利亚斯，他的女朋友就是你嘛。 啊、被发现了，真的，你要低调吗？ 女记者呀， 忍不住了， 女主播呀，她在上扑球，这个场外她女朋友就在采访，然后得了冠军，她女朋友最先采访她，你还没见过哎。这个男朋友接受女朋友采访是什么表现？有一段视频很娱乐，我们来娱乐一下。 A la gente que me apoya siempre, a mis padres, a mi hermano. No pasa nada. Vamos a hablar un poquito del partido y luego volvemos a los... ¿No? Me voy. Madre mía. Bueno, pues luego seguimos. ¿Vale, Jota? Vale. Sara, qué grande es este capitán. Qué grande es este capitán. Sabía que iba a hacer algo, ¿eh? 哎，是吧？这要是这个情境转在你身上，你当时会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那个队长也算是蛮符合他的这个，他你看他把那个，虽然他在场上踢球啊，但他的专业带到了被采访上，某种程度意义，他刚才也在。他也是扑向另外的球嘛，对吧？ 扑向另外的球， 扑向另外的球， 那早已经是他的球了。 对对对， 不用当众再这么扑一下， 就自己练习一下。 哎，可是你看，看在咱们眼里，就觉得他这个连这个采访本身呢、啊，也成为了一种娱乐的 对 表演。 对， 你注意到这个本质没有？ 不过他女朋友其实是很不自然的，他俩都有点不自然，当时的状态。就女朋友采访自己的男朋友，然后你最近看有点冷场，两个忽然一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才忽然扑上去的。 所以你看，不管你在这个画框内的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是作秀还是纯出自然，看在观众的眼里，你发现我现在在研究这个观看方式啊。我们呢老看电视，觉得这个镜面啊，现在只注意里头的内容。但是有一本书提醒我呀，是不是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框本身？就这种看的方式啊，你看，不管你里边是什么，这个观看的这个关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哎，我就说这本书啊，有很多是有很多书啊特别有名，我经常这个引用，实际上从来没看过。一个是叫《1984》嘛，老实话，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尼尔·波兹曼的这个《娱乐至死》。你知道我们有一些热心观众闻到这书也有你一本，热心到什么程度，把这个书啊送给我们，还怕我收不到，我一本闻到一本，两次，就是说人家买了 很多年前就看过， 对，人家买了四本，就所以要感谢他们。而且我就终于看看这个书啊，我一发现我就看尼尔波斯曼讲的，一章就是讲电视，而且我认为啊，我完全可以印证他的经验，因为什么呢？我是干电视的人，他批评的电视影响文化的这些问题啊，全都是我对于嘉宾的指导。你比如说，我就说这嘉宾，我说你说痛快了，并不等于观众能听懂啊。你啊，必须要这，你看我最早最多跟嘉宾说的是短一点，短一点，你能一分钟说完你这个事儿吗？但是你觉不觉得这种快速变化的这个方式本身啊，会影响观众的这个思维的养成呢？ 对，应该这么说。 就是以往传统嘛，在没有电子媒介的时候呢，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平面的载体。平面的载体在文字的叙述上，它某种程度因为那样子的一个载体，它有一定的优势，就是它可以书写到讲得够，意思就是这样。但电视最大的一个呢，其实我觉得他提到的一个那个框框，但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看过那个章节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框框还有另外一个框框，是时间的框框。电视之所以比起其他的媒体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时间的限定。比如说你看我们所有的 rundown 表都告诉你有时间，包括现在涛哥你戴着耳机，是不是耳边就听到人家 cue 你的这个时间的限制。所以在这么样的一个框架之下，电视本身就受到了一个很大的限制，但也可以说是它的优势，就它必须短小精悍。 但是短小精悍这事本身，他们讲啊，比如说在电视出现之前，你有没有想象那个时候的人呢？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在印刷的东西上了解一个观点，一个社会问题。你看印刷的他可以看完整本书都是连贯的，再说一件事儿啊，看完了我懂了，大家之间讨论， 是 讨论也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现在不是了，在电视上因为这导演整天说回广告了，就去广告了，去广告了，别讲了别讲了，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而且呢，这个框啊，他还有个问题啊，就是他这种框呢会制造一种幻觉。我想讲，因为电视是一个直接通向客厅的幽灵。什么意思？就在我们家里面，如果在还是一家人围着客厅看电视那种状况底下，这个电视的镜子里面就像一个魔镜，出现一些人物，观众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他会产生一些很怪的认同感。那个真的是个魔镜，里面出现的东西是虚幻不实的，你并不认识这些人，但是因为你天天看着他，你觉得你跟他很熟悉，你对他产生认同感，你对他所说的事情里面所描绘的世界有一些特别的感应，但这些感应、这些感情、这些认同全是建立在一个很虚浮的一个浮沙上面的。 你比如说啊，咱还不是说娱乐节目，我发现他这个书里边举的现在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事儿啊，其实你换个角度想想啊，是很抽风的。你比如说啊，咱就不说娱乐节目了，就是说新闻节目。你说他在讲新闻节目里最多说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好，现在你看，这他比如说咱就说新闻联播哈，说好现在，播音员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行，你对上面那条新闻的关注已经够长时间了，虽然只有45秒，接下来你需要关注另一件事儿。另外他还提出一个问题，咱们也经常说的，他说，哎，谢谢各位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这个波兹曼提出为什么要再见，也许你今天报道的这个地震的大灾难，按照正常的这个心理我们需要有一个月才能从哀痛当中醒过来，但是呢一听到这个播音员结尾的时候说明天再见，你知道他消解了那件事情，就这个事情变得有点就像你说的有点虚幻，这到底是真的？ 而且这个东西啊，其实也不只是波兹曼讲，以前很多研究过电视的学者，最早研究电视的是雷蒙威廉斯，就常常批评一个东西，就电视新闻有个很不好的东西，表现在我们很多新闻主播常常说的一个口头禅。好，我们现在关心完这个了，让我们来关心一下什么？就每天晚上你要关心十几样东西，那十几样东西之间是没有逻辑可言的，而且中间前面通常是比较严肃的、悲伤的。后面通常有一个花边，例如说卡西利亚斯去吻他的女友，然后呢看完这个电视你就带着微笑去，觉得今天世界还挺美好的。这为什么说要批评这种东西呢？就是因为它慢慢的训练了我们的情感，就是让我们觉得一个很悲惨的事情，一个应该让我们很揪心的事情，真正要关心的事情，沦为一种消费式的关心。每当我们说现在我们来关心一下什么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真的关心。 没错没错， 说的人不关心，看的人也不关心，听的人更不关心。其实我不止一次发现，我们做新闻的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我们总觉得我们好像胸怀天下，跟世界什么事情都非常了解，很有关系。其实你发现很多做新闻的人，你跟他聊一个上礼拜出了什么事儿，他会忘记的，他会忘得一干二净。因为当他说关心什么事，他其实并不真的关心，他可能关心是现在剩下30秒，我要赶快做完什么。 但是我倒对于他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就是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点到，就表演。因为我们刚提到，如果说我们把电视这个媒体呢，特别是在新闻节目上，因为传统我们所学的新闻学里面是不允许表演这种事情，甚至他会用一些比较很多的道德伦理规范去说新闻怎么会是表演呢？但不，如果我们广义来看表演这个词汇，那么我们现在反思一下，电视前面所呈现的所有的，包括您今天要不要化妆， 头发要不要打理，像我梳完的头发是我没睡好我也不敢上来，这算不算是个表演一环节？还有特别是那个框框啊，有时候会上一些字幕，有时候会上一些标题，甚至你看像台湾的媒体更花，下面还跑短讯，然后这边还跑了那个包括这个特辑的框，这些所有的呢其实某种程度都是表演元素的一部分，只不过它或许并不是像我们看剧场表演那么样立体 3D 的呈现， 没错没错， 它就完全压缩在那个框当中。 说完这说的太深刻了，只要上了电视全都是表演， 对， 你不要以为新闻联播不是表演，因为正常人不能那样的。你比如说我现在发现有些新闻主播呀，他呀，你比如说45秒，我们知道新闻一分半一个新闻，一个新闻一个新闻，他新闻主播的表情啊也会做一些微调，也不能过分，不能说地震他哇这么哭，观众会觉得出事了，对吧？适度的表现哀戚。但是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在一分半之后马上又说咱们再来看看卡西利亚斯亲吻他的女友，你的这个情绪怎么变得这么快？这不是表演。 而且还有我们一些语言啊，像有些语言我是从来不想讲的，因为我觉得语言很讨厌。那时候我们俩常常对着镜子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来看什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我从来不讲这句话。为什么？因为第一，这些观众他怎么会是我的朋友？谁找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对不对？那既然我连认识你都不认识你，你不是我朋友，我干嘛跟你亲爱的？我跟你一点都不亲爱， 所以 对，而且我也看不到你，所以我不会跟你说明天再见。 对，而且说，新闻节目，你看他提的放音乐，你想过吗？为什么要放音乐？ 很多 为什么这个新闻联播要放音乐？这个音乐是一种什么？暗示观众现在应该进入某种情绪，这是什么？这是杂耍呀！这是所以说电视本质上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娱乐，所以就是娱乐至死的年代来了嘛。锵锵三人行，你看导演又催我去广告，去广告，广告之后见。你看尤其是中国人的家庭啊，电视机是放在这个神坛的位置上，客厅里最重心，大家就以电视机都是电视叫的，对吧？但是这种电视呢，我理解这个波斯曼说的啊，跟我们现在很有一个照应的关系。你看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思维方式叫做什么碎片化的，它不是连贯的，然后呢只有一种情绪没有一种理解。你比如说徐老师，你个许教授是吧，你要讲清一个观点，在你的课堂上你要一个小时，对吗？像我就碰到过一个教授，他做我们锵锵三人行，他不听我的，你知道吗？让我觉得很头疼。我说你要说短一点，他来了摊开一张纸说我这个问题啊要说8点，他说完第二点的时候广告时间已经到了。我心里那个叹气啊，但是我叹气的是什么？我说没有用的，因为我了解这种电视的接收特点，您这8点就是说完了，它不符合电视这种媒介的特性，没有哪个观众会听得懂，会接受到你的信息。你要聊你就得按照我这么聊，但我这么聊最后又会给人一个什么影响呢？ 对，所以你看以前有一些学者就很讨厌电视的这种限制，比如说有个已故的法国的社会学宗师大陆叫布迪尔厄是吧，也不对，他做过一个电视节目，因为他非常反感电视，他做了一个电视节目，那个电视节目后来还变成一本小书，叫《论电视》。他在这个节目里面主要就是谈电视的。那么他批评电视什么呢？他法国电视已经很知识分子化了，常常有一些学者上去辩论呢什么。那么他就批评呢，比如说电视喜欢做辩论节目，辩论节目就喜欢把一个事分成就两个立场，正反，然后双方辩论。然后辩论到最后好像有一个结局，好像有个是非，然后是这个电视的主持人好像很公正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或者交给大家去判断，他就非常反感。为什么？他认为啊，一个问题不只是有两个立场，而且是当你定两个立场出来的时候啊，就为这个议题设立了一个有限的一个光谱，一个在光谱这边，一个在那边。他说的是如果有些观点在这个光谱之外呢，在这个架构以外呢，就完全进不去了。那么，于是他做这个节目就想丰富观点。那但是这个节目做完之后，最后只有书会比较畅销。那个节目据说没什么人看， 就那样都没人看。 对， 我跟你说，就好像马英九跟什么人辩论，谁记住他们说什么了？大家记住的，其实还是看表演。 这表演比如说谁在气势上你得到了一个情绪的印象，他占了上风，或者说他损了他一句，哎呦他占了上风，这个我们对于政治的决定， 对，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情绪。所以呢，台湾这边的舆论环境，大家常常在管那个立法院政策啊，大家到刚才搞到后来都不知道那个政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但是呢，只知道立法院今天又打架了。但为什么呢？ 谁打赢了？ 但你想想看，如果说今天新闻一直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告诉大家，今天有一个新的政策出台，如何如何如何，哎，那收视的效果可能不见得很好。但你如果今天就是发生了情绪，挑起这种情绪的关注点，确实这就是电视台的优势，那确实它就是有收视率。所以你看，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收视率导向所引致的一个后果。 没，我是一个务实的人，就我觉得，要不然咱就别弄电视，弄了它确实这电视这玩意儿啊，有它本身的特性。我那么你看啊，咱就说。比如说咱你也知道，过去我曾经报过那个这个凤凰卫视的时事直通车，你知道吗？我做过新闻主播嘛，当时就有这个观众投诉说我报新闻不可信，你知道吗？但这个事儿，哎，我今天要说的时候，因为我在这个书里也发现了一个证据，美国有个女的新闻主播被解雇了，因为在受试调查当中啊，说观众对她接受程度不高， 对， 她被炒了，炒了呢，她就上法庭告状，然后呢。就是说为什么解雇我，你看在这个里面很有意思啊，观众比如说观众觉得我报新闻，他是觉得你这个相貌啊，你这个形象不可信，可这个跟真正的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什么关系，你看这意味着什么呢？电视是个表演吧，你个观众说你得看着像个可信的，像舒婉这样的，对吗？但是看着像个可信的和实际上可信 是两码事， 是两码事啊。 你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出来吗？就是有一个老做广告，讲什么中医药，讲健康的。 张悟本看着也很可信。 不是，还不是他，有一个人是专门在这些广告扮演什么北大教授，扮演什么专家。 没错没错。 就一个人演过十几个角色，在不同广告出来，那个人这样子很可信。白头发像个老学者，很敦厚，很专业的感觉嘛，对不对？他就演戏了。 对，其实我们说哈，我觉得这个作者用意主要就是说，他不相信，他也不认同电视这样子的一个媒体载具，他所传递出来的讯息能够帮助大家建造有用的知识观，因为知识观的这个部分是非常具有逻辑层次的。不过，我们必须要换个角度讲，你能够那么快速的把大量的讯息浓缩在电视这个给你的框架当中呈现，这未尝也不是另外一种知识观能力的展现，倒也不能够做全盘的否定。倒是要回过头来看，其实刚梁老师提到，从早期大家壁炉、围炉，可现在很多炉都假的，它都是一个装饰放在你的客厅里面，到现在的电视，但是要注意哦，现在的电视在家庭当中客厅的位置它已经做了改变。为什么呢？今天可能还是爸爸妈妈他回来，因为他们可能对电脑不熟悉，我坐在客厅看电视的心情，跟我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各自回到房间里面去上电脑，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以前呢，一家人围在电视前面，他们所讨论的焦急的那种气氛，可能因为现在科技的导入而做了变化。这某种程度其实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作者对于电视媒体效果的一种评判。所以当大家都觉得这个电视机不再只是你讯息接收的单一来源，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管道跟路径。 但是电视太强大了， 对， 太强大了。 不过说你讲那个跟他讲的这个是两个层面的事情，他讲的是电视本身对人的认知世界方式的改变，你讲的那个是电视跟个人认同还有家庭团结的关系。因为过去曾经很多人讲啊，本来人类家庭是应该早20年就要崩解掉的，是什么让大家凝聚在一起？就是电视。直到今天，中国大陆还有很多人，他们家庭最珍贵的记忆是围绕着每年农历年看春晚而来的。 看春晚，对、啊， 就是春晚，就是等于中国人新时代的围炉嘛，对不对？ 对， 家人围着看春晚。很多人的童年记忆就是建立在说当年八几年我看春晚陈敏敏上来唱什么歌，是那种感觉。但现在新的，你讲那个情况，是新的富裕一点的中产家庭啊，不止小孩会躲进房间上电脑，就连父母都会在卧室加装一个屏幕，加装一个电视看自己的电视。当然也不是看电视了，他们看的可能是自己一个碟啊，或者一个上网的一个什么视频啊。所以也就是说呢，电视这个东西啊，曾经是统一一个国家的东西，就全国人民看同一个频道，比如说看新闻联播， 对， 看同一个东西。那么后来慢慢的，这个统一的讯息来源打散成无数个网站视频， 然后曾经曾几何时，一个家庭是靠电视来统一的，现在也打散了，所以现在处在崩解的状态。 对，现在是都碎了，心都碎了，碎得跟饺子馅似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啊，我看这个书受启发，就是说呀，他们讲什么现代艺术啊，什么达达主义啊，我跟你说都别聊了，看电视吧。你啊，那这电视是最达达主义的一个东西，你没发现吗？它就是实际上是有点像抽风。你比如说，要说真的情况下，我跟文道，我们围炉夜话，我们再谈一个问题，你能设想我们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谈了八分钟之后，我跟文道说。广告之后见，然后我再跟文涛说，古井贡酒好酒， 对， 青岛啤酒好酒， 那个说便秘吗？ 便秘吗？ 夜尿吗？ 对吧？哎，我就喜欢优乐美。然后文涛，刚才咱们聊什么来着？咱们接着聊。你想象没有，这个东西搬上电视，咱们觉得都很正常了。可是实际上啊，它是人跟人之间很变态的一种情况， 嗯，很不正常的一种沟通模式。哎。 但其实我就是说，比如说又跳回到涛哥你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你长得观众觉得不信任，所以你报的新闻他都不 长得不信任。 所以我想你看哦，在电视节目前面可以呈现让大家看到 face 看到脸的这些人，其实某种程度也跟观众群呢、啊、他们的选择有关系。因为我们常常都说，比如说我们在 interview 新人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都会一看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有观众缘，哎，这个看起来比较有新人能力，这个是凭什么去选择的呢？那某种程度是不是这种视听的反馈效应，我觉得基本上大家就是一个循环、就是一个环节在当中、导师应该回归到一个原点，就是我觉得有没有应该做一个调查，到底为什么要看电视。我们可以问问看现在当下人，你为什么要看电视，你为什么一回家，我不晓得两位会不会，我坦白讲我回家一坐在沙发上我真的就开电视，但是呢像我们新闻从业人员一回家我不见得是开电视看新闻节目哦。 我跟你说，这说明电视是一种 是无看的。